好，歡迎大家就嚟到我哋浩浩雙雙嘅第三節啦。咁我哋今日嘅主題呢就係文明的軌跡。頭先呢就講到美國呢個科學家戴蒙呢1998年所出版嗰本嘅槍炮細菌與鋼鐵。咁提到呢點解呢係即係同樣都係智人啊 ,Homo sapiens, 但係分布喺地球唔同嘅地方呢，有啲呢就可以發展出一啲高度嘅文明。但有啲呢好似澳洲一個特別例子啦，或者係愛斯基摩人都係啦，係咪，但始終都係一個比較係即係低嘅層次咧嚇，咁樣佢就話其實唔係話啲人嘅即係愚智嘅關係，即係有啲人聰明啲，有啲人蠢啲嚇。當然呢個咧就以前咧過去幾百年嘅殖民主義年代咧，就歐洲人一定係咁睇啦嚇，梗係話我哋聰明，所以我咪發展咯嚇，你蠢所以你咪冇發展咯。但係戴蒙咧，佢係舉出咗即係大量嘅強有力嘅證據咧去論證咧，其實有時咧係非戰之罪嘅，係冇辦法嘅，因為原來你嗰個環境係決定得好緊要。頭先講過咧，就係你嗰笪地方，譬如是不是能够适合这个农耕，那你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些可以被纯化的各种的植物来去种植，那另外就是会不会呢有动物，原来这个很重要的、即原来这个什么猪牛羊啊马这几样东西呢，其实对文明的崛起是 很重要的、那个、关键之中，那但原来有些地方你是找不到这些可以被纯化的动物的。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比较新鲜观点呢，就是当然他都是引用了很多其他科学家的研究，但他第一次这样集大成来讲都是这本书。他就说原来你看看、即由埃及一路去到这个中东的两河流域，其实差不多最主要现在是伊拉克那些地方、一路去到甚至是这个、印度、然后到我们这个、黄河流域、即我们华夏文化的个发源地、这样你睇下整個歐亞大陸呢，其實佢呢度呢嗰個東西跨度係好大嘅。咁東西跨度大嘅時期呢，佢話原來係好有利嘅。因為你任何嘅、新嘅發明啊，即係新嘅主意啊，做嘢嘅方法啊，你係好容易呢係一路散播開去嘅。點解呢？因為你喺個東西跨度大呢，好多地方都會係處於類似嘅氣候、即係處於同一個緯度啊嘅 latitude 係咪， 即係南北長就冇乜用啦，因為個温度相差太遠。 咁呢一個嚟講呢就啱啱正好就非洲啦。咁、我唔好再就非洲，佢話非洲呢係困難嘅、因為非洲嚟講呢，因為佢基本上係南北走向嘛，咁其實佢都唔係冇文明出現過嚟㗎，即係埃塞俄比亞以前呀古代都好咩嘅，但係佢始終唔能夠好似即係頭先講嗰啲咁樣嘅歐亞大陸嘅文明呢，就係話因為原來佢一度係適用嘅一啲方法或者新嘅發明啊意念嘅話咧，佢只要一離開咗嘅時期咧，因為佢南北走向嘅話咧，咁佢稍微北啲或者稍微南啲咧，其實佢成個氣候同埋成個生態已經完全唔同曬，咁佢應用唔到，即係變咗嗰個文化嗰個傳播、那個散播咧係有好大嘅局限。咁呢個就戴蒙咧，即係喺佢咁書入面提出嘅，即係都幾新鮮嘅觀點。咁啊，即係十幾年嚟啦，而家嚇，但係都好多人係討論緊嘅。咁當然咧，講落去咧，其實人類咧頭先講過嗰個農業革命咧就最緊要啦。嗰個其實係地球過去幾百萬年咧，原來係有過好多次冰河期嘅嚇，因為啲叫四大冰河期啦，其實唔止嘅。咁啊，最後一次冰河期嘅退卻咧，就係大概13000年前。咁而農業革命嘅開始咧，就係12000或者1000年前左右。咁所以呢個咧段段就應該唔係巧合嚟嘅，就係話之前咧，哇，真係冰天雪地啊，真係冇辦法，我哋真係能夠僅僅可以生存果腹都唔容易噶啦，咁但系咧就真系冰河纪嘅退却啦吓、即系可以话春回大地咧，咁就俾咗个机会咧，就人类咧就呢、這个推动咗有一个农业革命嘅出现啦。咁啊，农业革命咧，其实咧想有提两样嘢嘅，第一咧，其实对自然界嚟讲咧都系大灾难嚟，系嘛？你谂下系咪啊？ 即系斩晒啲树用嚟耕田， 佢有少少似而家嘅 GM 阔哥做法，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即系我哋而家都咁讲嘛，就话即系西方啊殖民主义啊为咗。国际分工论、就要啲国家咧就系、单一嘅种植嘅 monoculture 咁啊，其实我哋以前都差唔多系咁样啦。以前自然界系好多样化噶嘛，系咪啊？但系我哋为咗哇，我哋要浸种五谷我哋中国系嘛，稻啊、麦啊、大麦、小麦啊、高粱啊咁样，咁你就全部斩晒去，净系种一种吓、虽然后来我哋发觉都知道，即系我哋啲农夫都好聪明嘅，就话咧，如果你真系长时间种一种咧，个好危险嘅， 越嚟越贫瘠嘅会 系啦，越嚟越贫瘠噶，咁所以佢咪有所谓呢、這个。crop cycle, crop rotation 啊，我哋即系轮番嘅耕作啊，咁、有时系要休耕啊，咁当然呢啲就有技巧啦。但系总嘅嚟讲咧，就你谂下，你斩晒嗰啲树林，入面嗰啲动物点啊？咪即系死晒咯。 係咪？所以即係唔係淨係嘅植物嘅大災難、哦嗯，其實動物界都係大災難、哦，係嘛？咁所以咧就你當然係有得益者嘅，咪豬牛羊嗰啲叫得益咯。不過佢得益嚟係養俾人養嚟食嘅啫嘛，做牛做馬咁啦，係嘛？咁當然另外有啲得益嘅，譬如老鼠啊、曱甴嗰啲咪得益咯。相信係比即係人類文明未崛起嘅時期咧，佢哋嘅數量係多啲嘅，係嘛？咁呢個第一點啦，即係其實永遠都係即係有即係代價啊。當然你有得益，亦都有代價。但另一個咧就係話其實直到晚近為止咧，呢、這個咁嘅農業革命咧都唔係徹底嘅，即係仍然有好多嘅人咧，佢係冇入到呢個農業社會，仍然係遊牧民族嘅。咁、而呢種咧，佢係逐水草而居嘛，所謂係嘛，佢養嗰啲牛啊、馬啊、大群啊咁樣咁啊，隨住個季節啊嚇氣候，咁佢就要周圍喐噶嘛。咁佢哋係唔會定居嘅嚇，亦都唔會有好多恆產，我哋叫做嚇，即係恆定嘅財產。咁但係咧呢種遊牧民族咧，其實同呢一個佢定居咗落嚟嘅農業社會咧，就變咗係一個即係唔好話永恆啦，其實都係持續到大概五六千年啦嚇，或者多少少啦嘅一個張力啦，係嘛？其實睇翻人類嘅歷史咧，其實好多過去就係所謂呢啲所謂文明嘅中心，同埋呢啲咁嘅蠻族啊個對抗啫嘛，啊即係西方係唔使講啦，羅馬帝國係最明顯。 好，黃仁宇就攞咗呢個解釋 嘅嘢嘅，係啦係啦係啦。咁我哋中國唔使講啦，大家都知道啊，即係有時 譬如抗匈奴， 係啦抗匈奴啊漢代啊咁樣係嘛，又要出塞點點咁樣。咁所以咧就係呢個遊牧民族咧，好多時喺我哋嘅文明史入面咧，其實都係被忽略咗嘅一部分嚟嘅。咁當然呢個遊牧民族咧曾經係威過嘅，就係呢一個蒙古嘅，係啦就威過。咁但係即係我哋好時都係咁樣啦。佢一系就俾人打敗啦，俾嗰啲咁嘅農業社會；一系咧就算佢打贏都好咧，佢又會俾佢即係吸納咗，當咗變咗佢即係一個定居。或者有時咧，佢就算幾威都好啦，原來好快脆就灰飛煙滅嘅啦。咁所以蒙古帝國就一個好明顯嘅例子。因為人類歷史上面咧，其實最龐大嘅帝國咧就係蒙古帝國啊。即係如果冇記錯，應該第二先至係亞歷山大嘅帝國啊。咁當然其他帝國咧都曾經係好大嘅，即係你以羅馬帝國個版圖啊，或者我哋唐朝最盛嗰時嘅版圖啊，都係好大。但係咧第一、第二咧就應該蒙古同埋亞歷山大啦。咁但蒙古就係一個好典型嘅咧，佢係遊牧民族起家。咁但係佢就於是建立咗呢、這個，咁佢就仲有一段時間嚟統治我哋中國添，係咪啊？咁但係即係中原啦，我哋應該咁講嗰陣時啦。但係咧，但係到最後咧，佢都係維持唔到嘅。咁但係而家嚟講咧，就真係差唔多冇啦。最近大家可能都有睇新聞知道咧，唔好話遊牧民族啊，甚至係農村啊嘅人口咧。原來啱啱喺踏進21世紀咧，都已經係少過一半啦。即係人類咧，而家已經咧係有一半咧係住喺城市入面添。咁所以我哋咧其實係有幾個階段啦，就係由呢個咁樣嘅最先其實咧係打獵啦，大家唔使講知道啦，或者但係打獵嗰度都要補充一下啦。好多人以為我哋人類以前咧基本上靠打獵為生啦，即係未農耕之前。但係而家啲科學家研究咧，亦都甚至唔需要研究話好遠古嗰啲啊，比較難研究啊。我研究而家一啲仲係即係以好似狩獵為生嘅嗰啲稍為。嘅原始部族咧，发觉原来狩猎咧冇错系重要，但系咧最多都系提供咧三分一左右嘅食粮嘅啫。其余嘅食粮咧，其实原来就系靠好多嘅妇女啊，系啊，去摘生果，摘好多果实啊，或者系挖摘嗰啲咁样嘅植物嘅根部。 嗰啲系咪嗰个 term 叫 forage？ 系啦 ，foraging 啦，我哋叫采集，采集。咁所以咧，就我哋而家一般咧就话，人类嗰个时代咧，甚至叫做 gathering hunting society 以前咧就叫做 hunting gathering， hunting 行先，系嘛？ 佢而家你可以用嚟解释男性同女性嗰分。 好系啊，呢、這个好紧要。 男性就系 hunter， 系啦，就系狩猎啦。女性就 gatherer， 但系原来咧，我哋而家先知道咧，原来呢个女性啊，对人类嗰个食粮啊，嗰、那个贡献啊，系差唔多三分之二咧，系来自 gathering 嘅，就采集嘅。三分之一先至係來自 hunting 嘅嚇 ，hunting 其實好多時咧出去咧真係空手而回都有嘅。不過確實，因為 hunting 嚟講咧，就佢帶翻嚟嗰啲咧係高質量嘅蛋白質，咁所以咧對，然後佢帶翻嚟嘅時期咧就要分嘅，係嘛？咁啊，譬如 gathering 咧，好多時咧採集咧就各有各自己一家人去 gather 啦，去採集啦，就唔使點分啊。但係 hunting 咧一定要係協作啦，你知我哋人類咯，係咪？又冇尖牙，又冇利爪，咁一定要合作啊咁樣。咁但係譬如打咗只鹿翻嚟啦，咩咧？佢就要分，咁所以分咧，其实我哋叫做呢个肉类嘅分享咧，其实喺个人类入面原来系好重要嘅，一个有仪式、带有仪式性、好有特象征性嘅。 即使而家我哋好多時喺新界香港啊，都話咩要喺呢個祠堂啊，太公分豬肉啊，大家聽過啊嘛。其實太公分豬肉咧，就正正就係人類呢啲遠古時期啊，嗰、那個即係採集狩獵時代嘅時期一種嗰個禮儀，一個好象徵性嘅嚇，即係禮儀嘅動作嚟嘅，所以好重要嘅太公分豬肉啊。但係唔係都要分到啲嘅嚇，多少唔該，最緊要有得分。咁但係人類呢農業革命之後咁就先有青铜時代啦，大概5000多年前青铜時代，然後大概3000年前呢先至進入呢個鐵器時代。咁但係隨住呢啲咁樣嘅所謂科技崛起啦，就當然就發明咗輪啦，然後就馬車啦，咁然後就鐵器啦，弊家伙啦，咁就大規模戰爭出現啦，咁於是呢就係建立嗰啲好多嘅所謂王朝啦。咁當然呢最古老嘅就喺即係索馬嗰度啦，就喺呢個中東啦，就有巴比倫啦，即係聽住巴比倫王朝啊、亞述帝國啊咁樣。咁埃及呢就係有呢、這個嗰啲法老嘅王朝啦，就金字塔啊嗰啲咁樣。咁我哋中國呢亦都係大家睇到啦，夏商周啊、春秋戰國，然後就秦統一啊，咁跟住就好多個朝代啦。咁但係確實呢世界各地都係發展咗呢啲咁樣嘅文明呢，但係喺西方呢即係我哋話歐洲呢，其實歐洲差唔多係亞洲一個半島嚟咋嘛。但喺呢個半島入面呢就出現咗真係好奇妙嘅嘢。即係首先佢喺2500多年前呢，其實呢就出現咗一樣嘢呢，就唔係淨係屬於佢嘅。呢、這個呢就係、是有一個就德國哲學家叫做雅斯培呢、有人讀雅斯培斯啦、我唔知最尾嗰個 S 發唔發音，真係佢係提出一個概念叫做族心時代。點好有趣喎，真係我哋諗一諗呢，其實係倪匡都攞過嚟做題材㗎、真㗎。點解原來2500年前嘅左右呢，上上下下呢喺世界唔同嘅地方呢，而且係到而家呢個考古國家呢都搵唔到佢哋係互相影響嘅，係獨立嘅，就係喺古希臘就係有蘇格拉底，然後柏拉圖，然後亞里士多德咁樣啦。咁然後呢就喺北印度就有呢個悉達多，就後嚟嘅釋迦牟尼，就係佛陀啦。咁然後喺我哋呢個黃河流域嗰度呢就係有老子同埋孔子。咁佢話呢啲咁樣嘅偉人呢喺人類嘅文明史上面嘅出現呢係差唔多係不約而同嘅。但係點解咁巧合嘅呢？其實真係解唔到，但係佢哋嘅出現呢係真係令到人類嘅文明嘅最另一個階段，因為佢哋已經呢係真係唔係淨係為咗我哋應付日常生活上面嘅嘢啊，為咗維生嘅啊，胃口奔馳，而係佢哋呢已經開始呢去問一啲呢我哋而家叫做好超越性嘅問題，或者我哋叫做終極關懷嘅問題啊，即係人生嘅目的、價值、意義啊，去追尋一啲靈性或者精神上嘅嘢。咁但係竟然係同一時間喎。咁所以雅斯培呢即係佢就改咗一個名字，就叫族心時代，英文叫做 Axial Age, A-X-I-A-L 㗎、有時 Axis 都得嘅，你用返嗰、那個族心個字都得嘅。咁但確實呢個都係人類文明嘅一個好大嘅里程碑。好啦，咁但係呢其實古希臘嗰個成就呢係真係好光輝燦爛嘅、但係又真係後嚟佢有繼承者，但有繼承者已經係差好遠啦，就是、羅馬嘛，即係古希臘嘅繼承者羅馬。但羅馬就係好實用嘅一個民族咧，就攞咗佢實用嗰部分。但後嚟羅馬帝國衰亡啦，先有西羅馬帝國，然後就後嚟連東羅馬帝國都衰落嘅時期咧。咁就進入咗頭先開場嘅時期啊 ，Cherry 講過啦，即係嗰啲好 medieval 嘅，就係嗰個叫做中世紀啊。咁有人叫黑暗世紀，雖然而家有啲歷史學家都喺度拗啦，就黑暗世紀就誇張咗啲嘢， 好負面咁。 負面啊！咁但係當時佢又因為出現過黑死病咧嚇，即係其實好多打擊嘅。咁時亦都有啲阿提拉啦去呢個軍事上去侵佔佢哋咁樣。咁確實咧，那個文明嘅水平咧，比起羅馬嘅時期咧，真係大不如前嘅。咁而西方嘅崛起咧，好明顯就一定係即係15、16世紀嗰陣時嗰個嘅文藝復興啦嚇。咁文藝復興呢樣嘢咧，其實好多人咧就唔會講咧，就係其實其中一個功勞咧就是阿拉伯人嘅，因為咧原來當其時古希臘好多嘅典籍咧已經散失曬噶啦，但係咧好多咧就去曬阿拉伯，同埋有啲阿拉伯嘅譯本啊。咁但係嗰陣時呢，即係歐洲佢自己呢就即係喺中世紀慢慢走出嚟嘅時期呢，就於是就突然間對呢個古希臘好多呢啲文明呢就好熱切嘅追求，攞返曬啲古籍，咁而出現咗一個真係喺呢個文化上呢就好燦爛嘅創造，無論係藝術上啊，即係繪畫、音樂啊、文學啊，咁後嚟就科學啦，大家知道啦，就係1543年哥白尼發表嗰個日心說嘅所謂呢個天旋論呢，就話原來太陽呢先至係宇宙嘅中心，就唔係地球宇宙中心，咁引發起呢個所謂現代科學啊。咁然後跟住落嚟呢，就當然仲有小學生都讀嘅咩 呢、這個亞特啊、蒸汽機啊，咁然後就工業革命啦，係嘛？咁最後堅船利炮咧，就幾百年嘅殖民主義咧，就西方人咧，其實咧總人口咧一直以嚟都唔會超過。全世界嘅15%嘅，而家嚟讲加埋美国啊，加埋澳洲，加埋啊，你当日本都系西方人咧，都唔超过20%嘅。咁但系咧就成为呢个星球嘅主子啦。咁呢个其实系整个地球呢、這个你话人类嘅文明嘅轨迹咧，就系、是、一个即系好有趣嘅吓，即系最大嘅一个脉络一个主题嘅。嗱，呢有少少嘅数字咧俾大家睇咧，就好明显嘅。其实一路迟到，譬如1750年嘅时期啊，而家好多科学家。即係史學家啦，都係啦，即係嘗試去推斷咧，咁有好多個數據咧。佢話原來當其時中國同印度咧，如果你係睇用 GDP 啦，而家嚇即係國民生產總值，而家全球生產總值嚟去睇咧，當其時1750年咧，中國印度加埋咧係差唔多係佔咗係60%咁滯嘅。咁而咧成個歐洲嗰陣時咧，大概係佔5%-6%左右嘅啫，實少到不得了。咁但係去到1900年啫，嚇、啊。已經要完全就係倒轉嚟啦。咁當其時咧，就中國同印度咧就係、是、sorry 啊，修正翻少少呢句數字。當其時咧，如果1750年咧，西方佔18%，係西方佔18%，咁啊都係少好多啦，係咪？中印加埋就60%。咁但係去到1900年嘅時期咧，中國同印度加埋咧，只不過係5%-6%啫，實質應該係5%-6%。而呢個西方就是、歐洲啊，歐洲佔咧1900年咧已經係全世界嘅生產總值嘅75%啊。咁所以呢個逆轉係喺短短嘅，你諗下啊，就係呢200幾年間咁樣咧，所以其實係好緊要嘅，85年間啊，1900間1750啊，150年咧，其實係好緊要嘅。咁當然咧，其實有好多人都問嘅，中國古代嘅科技咁發達，咁點解後嚟唔會發展出現代科學嘅？咁呢個就著名嘅李若瑟問題啦，即係個英國學者 Joseph Newton。咁我好細個嘅時期咧，即係知道呢個問題咧，其實我都覺得呢個問題本身係有問題嘅。點解咧？就係話，喂，其實唔係淨係我哋中國冇發展現代科學喎。印度都冇發展，埃及都冇發展，係咪啊？咁你其實有問題嘅唔係我哋，有問題嘅係歐洲人喎，啱係啊！其實我記得，因為嗰陣時係我啱啱入香港大學嘅時期咧，佢哋就係中國州就中國科技史展覽喺大會堂嘅。咁佢哋成日有啲咁嘅小組研習啊，咁啊坐埋就傾呢啲問題。咁但係我傾來傾去咧，你知嗰陣時四人幫年代啦，咁啊梗係講儒家啦，係儒家思想係罪魁禍首啦，令到我哋中國現代科學發展唔起嚟啦咁樣。我聽來聽去咧，即係嗰陣時都啱啱20歲左右啫，係嘛？但我都覺得係唔合理嘅，係嘛？因為你好簡單你睇啫嘛，唔係淨係我哋冇發展。其他都冇發展嘛，所以咧，其實你話有問題嘅係歐洲人嘛，啊，即係你可以講咧，誇張啲或者俗啲咧，其實係癲咗嘅係佢哋啊嘛，係嘛？我哋冇問題啊，我哋正常噶，係佢哋唔正常啫嘛。咁所以呢個咧就係一個哇，史學上面最大嘅問題啦，係嘛？咁點解會係現代科學會發展喺歐洲咧？咁當然呢個留待啲史學家再去研究啦，嚇、啊，但現實就係咧，佢現代科學嘅興起咧，令到佢嘅堅船利炮咧，就真係你一幾艘戰艦就可以打敗一個大清帝國。 嗯， 到最後嗱、啊，即係賣鴉片俾我哋不得已咧，係嘛？仲要咧，我哋係割地賠款，哇，賠咗俾咗白銀，然後仲要將香港咧割埋俾佢，咁然之後咧，先至有我哋今日呢個節目，係嘛？其實即係全部都係一脈相承一路落嚟噶嘛，係嘛？即係好有趣嘅呢、這個。咁但係咧，而家其實係轉變緊啦，即係講你話文明嘅軌跡嚟講咧，其實呢個西方嘅霸權啊，其實踏入21世紀咧，我相信好多人都睇。即係話唔會好似20世紀咁樣延續㗎啦。咁不如我又想聽下台長，你對西方霸權嘅未來點睇呢？ 我覺得其實好簡單啫，即係如果你話將嗰個視野咧擺得好窄嘅話，你睇100幾十年咧，固然話哦，即係佢哋叻曬。但係如果你當歷史一個長河嘅話咧，梗係有人會。呢、這個時候叻，有人嗰個時候叻。其實你會睇到好多個地方曾經都係輝煌過。咁就算非洲，我哋今日覺得哇好咩？咁佢喺遠古好耐以前，譬如你講古埃及嘅文明，一啲都唔比你今日嘅文明任何文明輸蝕過。你金字塔點即係嗰個？ 甚至有啲人話係外星人嚟嗰啲，係嘛？沙基嗰度， 即係你到今日你都好難解釋呢啲入邊一啲即係好特別嘅地方。咁所以我覺得咧，即係係好跌，視乎你用一個乜嘢嘅 time frame 睇呢個問題。如果你話真係好宏觀，由人類嘅歷史又開始，我覺得其實一個睇法就係、是、 每個民族每個文化都有會有佢光輝嘅一個時刻， 我哋即係領風騷嘅時刻， 係係啊，係嘛？就算譬如話頭先你講到嘅係即係工業革命之後中國嗰個衰落，咁你睇翻呢二三年，好似即係如果純粹從嗰個工業嘅發展嚟講，或者個商業發展嚟講，咁又未必係，可能而家開始有輸射啦。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係啊係啊， 嗰個 rules 嗰個 rules 唔係過去式，係。是現代是 present tense 嚟，是現代式嚟嘅，即係換言之，佢哋好多西方人都覺得，誒、欸，可能嚟緊嘅講緊四五十年，即係之後就係即係呢個中國文明嘅重新崛起。當然我哋自己作為即係中國人有極大嘅保留啦，即係而家呢種嘅政治上， 係、 但你唔可以否認嘅就話，即係每個文明都會有佢。發展有佢衰落嘅一個時間，咁呢個係好視乎你用邊個尺度去度，邊個時間嘅規限去度呢樣嘢咯。 咁但係而家嚟講咧，大家知道有所謂金磚五國啦，係嘛？金磚五國咧，中國、俄羅斯、印度、巴西同埋南非啦。咁啊，我諗咧，可能即係巴西嗰度咧，就會喺南美洲嘅影響力大啦。但係好多人睇咧，其實最主要都係南非，亦都唔會有人話特別去重視佢咧。其實就真係一個新三國時代，就中國、印度就同埋俄羅斯啦。咁但係當然呢三個咧，就係同西方即係傳統嘅西方咧就抗衡啦。咁但係當然呢三三個究竟最後佢又係敵人又係朋友咁啦嚇，哇！真係波骨雲鬼咁啊！但係 Cherry， 你啊樂唔樂觀咧？你即係覺得即係西方霸權嗰個沒落，其實係我哋應該係歡迎啊，定係有啲恐懼咧？ 其實我覺得都有少少似阿台長講，就係其實。所有嘅文明其實都好似喺度做實驗咁啫，即係當你呢一套唔 work 嘅時候，咪又創一套新嘅出嚟，又睇下 work 唔 work 咯。即係其實又係有啲好似即係例如生物演化，咁如果個環境轉變咗啦，咁你生物又會發展咗一啲即係演化咗啲特殊技能出嚟去適應呢個環境去生活喎。咁其實而家都有少少似係唔同嘅文明或者到而家係國家啦，大家都係即係不斷去演化咁樣去揾出佢哋自己去繼續可以延續落去。 同埋呢個問題本身咧都幾十九世紀嘅，因為嗰陣時候咧，即係大家相對嗰個文化隔絕比較大， 係 你由一笪地方去另一笪地方，或者你睇另外一笪地方嘅書籍係比較難， 係。 但係如果去到而家二十一世紀咧，你所謂即係嗰個東西方文明，即係究竟分得咁清楚，呢個係比較難嘅，開始比較難嘅，因為每個文化都有少其他文化嘅嘢喺度。 我正正其實想帶出呢個問題啊！呢個問題咧就係、其實我好耐以前咧同啲學生傾開偈嘅時期咧，我已經即係講即係廿一世紀啊，即係個展望咧，就話西方嘅霸權咧係咪慢慢慢慢會衰落咧？咁但係好多人咧其實唔係踏入廿一世紀啦，其實二十世紀末嘅時期已經開始有好多人睇啦，就係話下一個世紀係咪叫中國世紀啊？咁諸如此類啦，係嘛？咁但係咧其實就我成日都係會比較用一種好即係。戒惧的心情去看这样东西的，虽然我自己身为中国人，那你说我们能够复兴中华民族，那这样东西是一定是中国人所乐于见到的，但是呢我经常就用这个孔子的一个说话，就是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就是说我们不要成日呢就在这挂住呢，或者在这很抱怨啊投诉，就说我没有机会坐到那个高位啊，是吧，即是你说即是患无位嘛。他说反而说患所以立呢，就是说你不如呢去忧虑一下呢，你真正应该忧虑的就是说将来如果真的有朝一日有机会给你坐到那个位的时期，你凭什么坐得稳呢？是吧，即是你能够作出什么的贡献呢，这样。咁所以呢我好多时呢都同啲学生咁讲啊，虽然呢、这个你可以话系一个都好高层次嘅问题。就话假设真系将来我哋中国能够可以取得美国喺二十世纪特别系下半叶啦嗰种咁样嘅世界嘅霸主或者我哋唔鍾意叫霸主叫盟主都得啦我哋最鍾意睇武侠小说嘅武林盟主啊咁呢个少林武当啊嘛。咁你正坐到嗰个地位嘅时期我成日都问一句说问，你能够带俾呢个世界乜嘢呢？这个呢其实不是一个物质性的东西，就回到史怀哲问的问题，其实是一个精神性的东西，就是那个精神价值的问题，你有什么精神的感召力量呢？我刚才台长讲了，就是我们 其實咧已經唔有咁簡單就分東方啊、西方啊咁樣係嘛，或者好似亨廷頓咧，大家知道啦嚇，佢文明衝突論咧就係話有三大文明圈啊嘛，係嘛，一個就係西方基督文明，一個咧就係伊斯蘭文明，一個咧就係以儒家思想為主嘅即係啊東方或者佢叫遠東嘅文明咁樣樣啦。但係其實而家咧已經係互相滲透噶啦嘛。但係始終嚟講咧，由呢個歐洲或者我叫西方咧所引起出嚟嘅，當然都包括美國立國嘅時期嚇嗰、那個。嘅呢個獨立宣言啊，或者嗰個美國個憲法啊嗰啲係嘛？咁其實已經我哋有好多叫做普世價值或者核心價值係關於人權嘅、自由嘅、法治嘅、民主嘅呢啲咁嘅嘢。咁喺呢啲普世價值之上咧，其實即係講真就真係啊！就算你點樣反西方都好咧，你都不得不承認咧，其實好多嘢係來自西方嘅，即係民主制度啦、三權分立啊，好多呢啲咁嘅嘢啦，係嘛？雖然佢講一套做一套。咁另一回事喎，我哋就係講不以人廢言啊嘛。咁西方人做咗咁多衰嘢啫，咁但你唔能夠用佢嘅衰嘢嚟去話，咁佢講嘅嘢一定就全部係錯㗎啦咁樣啊嘛。而事實上，你嘅世界上好多嘅國家咧喺現代化過程入面咧，其實你都追求呢樣嘢啊嘛。就算你而家最近呢個緬甸啊舉行呢個選舉啊咁樣嘅，其實呢個民主化嘅步伐咧，其實大家都係追求㗎。即使我哋中國而家嘅領導人，其實佢都係講緊民主化㗎。不過佢嘅話，即係我哋有我哋嘅方式啊，我哋要循序漸進咁解啫嘛。咁所以有時我都要喺度諗啊自己。反思一下咧，就係話不患無為，患所以立。其實我哋真正嗰個核心價值喺邊度咧？我哋要追求乜嘢咧？ 我特別要提一提咧，即係曾經有人講過，我諗呢個幾有洞見嘅，就係打90年代到80年代啦。佢話如果中國嗰、那個即係工業嘅發展咧，去到好似美國咁樣，呢、這個係將會地球嘅。環境大災難 啊！啱 咁而家其實你會睇到呢樣嘢，即係話如果 絕對係 中國人好似美國嗰種咁嘅 生活模式， 生活模式咧，我諗我哋唔使過得幾年㗎啦，即 係係啊， 玩完 係啊係啊，所以呢個係更大嘅一個挑戰啊！係你講你呢個問題非常之好，當然咧，我哋咧就以後有幾集都會講呢個問題嘅，就係嗰個可持續性嘅問題啊！嚇，嗰個都係 呢個特別喺今日中國嚟講係一個 好尖 嘅。是打到埋身一個十分之迫切嘅問題， 已經 唔 係 一個學術嘅討論。 唔係啦，唔係絕對，唔係絕對，唔係。咁所以咧就即係話咧，好多人都講，即係我哋係要發展，但發展咧，我哋絕對唔能夠走翻以前西方嘅道路，特別係美國嗰種咁嘅發展道路，係嘛？係一種高消費嘅、高污染嘅，其實係高污染啊，包括後嚟全球化將啲污染擺咗去第二啲國家， 同埋係高能源投入。 係啦，冇錯啦，因為咧以我哋而家嗰個人口嘅狀況嚟講咧，係冇可能承擔得起嘅，成個生態都會崩潰嘅。咁所以。所以呢個呢就有待好似車厘子你哋呢啲新嘅一代啦，真係你哋要係因為我哋呢啲呢舊有嘅思想模式呢已經根深蒂固，所以你哋其實係要點樣去開創一條新嘅道路。我哋需要嘅真係一個綠色革命，但係一個綠色革命呢唔係淨係話即係搞啲風能呀、就咁搞啲太陽能呀， 少見兩個膠袋， 而係一個我哋叫做唔係一個淺綠嘅革命呀，係一個深綠嘅革命呀，係一個 deep green。 咁呢個 deep green 究竟包含住乜嘢呢？入面有好多點樣人同自然嘅關係，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啊，即係我哋需要點樣嘅繁榮啊，就係、是、最近嗰一篇文章嗰個題材啦，即係個題目。咁所以呢啲咧，其實你哋年輕一代咧，係真係要認真去思考嘅。好啦，咁今日嘅時間又到啦，咁定係下一次呢，其實都係可以話係延續我哋今次嘅文明軌跡嘅主題嘅，因為有如果下次再下次都係一個就係婦女解放運動，一個呢就係民族解放運動都係呢個我哋近 下次其實 Cherry 要講多啲喎， 梗係啦，呢個我想講啱啦，台長講得啱， 同埋你講呢個其實好諷刺嘅，點解因為婦女革命係兩個男人去講， 冇錯，所以我都話預咗啦，咁Cherry 你咩咯嚇，做多啲資料搜集咯， 我會努力噶啦。 好啊， 努力噶啦。 好，咁啊，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 拜拜。